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高遥司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夹粒夹粒夹粒，精灵都好食，义勇义勇要出战呀！ 好啦，到咗呢个时候咧，又到咗月饼嘅季节啦。咁我哋嘅即系嘉麟金月咧，就系、是、推出咗五年噶啦，就系、是、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麟金魚，無論係奶黃金魚啦，還是流沙奶黃金魚咧，都係賣288蚊。嗰、那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咗慶祝五週年咧，有驚天地一鬼神嘅貢獻，就係、是、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嘅包，會買三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嘅桂花鹽水雞，每買五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去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㗎啦，係非常受歡迎。呢、這、一個包汁會海參，唔係普通海參，係遼參嘅，有釘咁大條嘅遼參，花膠北菇鵝掌，我哋嘅食品工場研製已久，原隻脆皮 BB 豬，每買十盒月餅。送一隻呢隻豬，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喂，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呢、這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呢幾樣咧，我哋都係預備咧，你哋攞嚟過節嘅。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係咪好有排場呢？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樣樣，咁啊就嗱，其實就大灣區咧，同埋最近啦，即係本身都炒到，即係其實都即係嗰段落啦，嗰個陳浩天上 FCC 事件咧， 我以為你講騰訊添啫， 哦，咁啊騰訊頭先阿雲圖講噶嘛，我哋係費事講啦，咁樣樣唔係自己個科就好啦，咁啊即係其實你，我覺得係一件事嚟嘅，其實係。點解而家要咁用力去搞呢一個陳浩天呢？咁而今日你見到好好笑㗎喇，佢開個記者會，睇一幅圖先，咁啊嗱，呢啲就等俾人改圖啦，係咪？一人一張牌，係咪？ 即係民建聯嗰個多謝大家支持啊，一樣啦， 係嘛？呢啲等俾人改圖啊，呢啲係 全力圖嚟啲。 好啦，咁啊，佢哋即係嗰啲建制派啦，咁啊搞個記者會，就喺度話啦，啊回應呢個 FCC， 咁啊即係請阿陳浩天演講事件啦，咁就話啦，要應該盡快堵塞法律嘅漏洞，咁啊快啲搞呢個23條立法。工作啦，咁啊何君尧咧犀利，佢话咧憎恨政府已经构成煽惑，吓、而且唔需要证明咧你有暴力元素，哇呢、這个哇呢、這个就是、 喂咁 即系以后不满政府嘅政策批评啊都可以拉得噶 啦，喂呢、這个都算数啊，更加恐怖嘅就系每一个俾人抄牌嘅司机都有机会构成港独罪行啊，大佬、你俾人抄完你边有你边有可能唔憎恨政府系咪先？ 唔系咯，即系你其实讲真你。见到好多涂鸦嗰啲啊，你涂鸦都系即系，喂你林郑月娥，屌你老母啊！喂嗰啲， 你 Facebook 留句言，你要小心啲啊！真系 系啊，喂大佬，即系呢个几 Q 恐怖啊！即系嗱，点解佢哋要咁讲吓？即系要借呢件事件，又话尽快立法啦，23條立法啦。喂，其实讲真啦，而家咧。即係話出席呢一個聯合國瑞士聆訊港人權咧，嗰、那個即係佢而家 因為政府咧就呢一個政制事務局咧，咁啊有一個副局長啊陳水夫，你睇下個樣先。我諗大家都唔知道有呢條友咁嘅存在，其實係啊，原來去咗啊呢個日內瓦咧，咁就係、是、即係出席咧呢個聯合國總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嘅一個聆訊嚟嘅。咁有好多即係人權團體啦，就喺度即係問佢嘢啦。即係我諗大概就嗱，譬如羅旭啟嗰啲又問佢啦，哇！即係一定係有嗰啲咩近年啊嗰啲即係 DQ 事件啊，種種唔同嘅即係事情啦，就話人權嗰啲嘢啦。咁你呢條友佢好 Q 串喎，佢就話之後先答你啦，即係我哋咧就會書面去回應嘅咁樣樣。 即係話你即時回應唔到，冇準備過任何嘢咯。 係啦，咁所以而家就俾人話啦，呢條友咧，呢個陳瑞夫咧，就攞呢個公帑錢，其實根本上就去咗呢個瑞士去旅行咁樣樣，同屋企人遊覽咧都乜都唔準備。喂，其實講真，佢準備咗又如何咧？你夠唔夠膽講啊？系咪？根本上福哥唔喺你度，喂！你根本上你坐喺度，真系纯粹系得个睇字嘅啫。喂，其实讲真，求其一个人得嘅，使乜揾你啊？ 咪吴克俭年代咁样话去日本嗰度就做教育考察啊嘛。 系啊， 咁考察嗰啲学生妹点解着条裙咁短啊嘛？ 系啊，咁我觉得其实而家你喺即系日内瓦嗰啲咁嘅人权团体，应该问到呢样嘢喎，大佬。喂，而家何君尧哇，真系正啊！呢个时候交个波俾你，呢单嘢你有冇回应咧？喂，而家建制派出晒记者会、啊。咁你政府立場係點啊？你係重申翻香港人嗰個核心價值啊？話呢啲係言論自由嚟嘅，你唔敢講啦，而家係。 唔係，但按道理佢都應佢都可以咁樣照講嘅喎。個原因係在於建制派係建制派，政府係政府。 係啊，係啊。咁但係問題而家喺度即係開記者會嘅建制派，喂，當中有啲係行政會議成員嚟㗎嘛？ 咁行政會議成員， 佢都話佢。即行政會議都係特首嘅 advisor 啫， 但係決 策權啫 咁唔係即係正正就係、是，就算係有呢咁樣嘅有少少關係都好，咁你政府你作為立場係咪應該澄清咧？你唔係去十問九唔應嘅，之後稍後書面回覆喎，你唔係咁樣喎，咁嬌喘喎。 但係問題以前回應唔到，都係和熙黎講嗰句㗎。喂，即政府對於即言論自由呢一樣嘢，咁係即係堅守㗎嘛，好唔正常啊？ 咁所以其實講真，即係我覺得多謝你阿蔡冠森提醒美國啦，係咪？人哋都本身都，如果你唔講嘅話，人哋未必會醒你。咁係咪人哋真係下年咧會自己去，即係去檢討呢一個香港政策法嘅時候，會更加會即係打醒十二分精神咧？其實係，即係我覺得好 Q 無聊，係嘛？咁另一樣嘢就係其實今個禮拜咧，話你唔好以為港鐵咧就即係嗰啲事情咧就過一段落啊。不過唔係，我講翻頭先兩句先。點解陳浩天嗰單嘢其實同呢個大灣區有拉楞咧？其實講真，國策就係咁樣嘅，即係無論你以前講九加二又好啊，大灣區又好啊，深港同城化都好，其實目標只一個，就係、是、中港融合啊嘛。 是将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即系嗰个 term 系呢个咧。 大问题 exactly 呢个 term 都好，系讲咗好耐嘅，由九加二去到而家。大问题而家系真真正正执行紧九加二嗰阵时，纯粹系吹风。 即 系从 呢 个之后， 即系你见到即系雨伞运动之后，佢系加强将香港融入大陆里边啊嘛。 系啊， 即系无论你见到即系大陆。嘅機構嚟香港成立分支機構，或者香港啊要融入去大灣區裏面，都係即係將香港嗰、那個無論經濟上、政治上都更加收緊個控制啊嘛。 嗯 啊，社會上都收緊嗰個控制嘛。 喂，咁即係嗰個情況就係、是、嗱，你既然要融合嗰、那個大前提底下咧，其實大陸最罩嘅香港唔同嗰一制係啲乜嘢咧？就係、是、言論自由啊嘛。就係、是、無可禁忌嘅言論自由。你而家唔係話咩喎？乜乜嘢紅線喎？唔係話咩言論自由唔係絕對喎？而家佢就係要絕對控制呢個言論自由，向呢個方向去邁進啊嘛！即係嗱，點解我哋會見到好多事情係好離奇？以往我哋香港唔會發生嘅，即係譬如好似呢個香港行政專用區嗰個情況，你要諗下，嗱你踩翻，你唔好話即係點啊？大媽同埋嗰啲表演者嘅平權嗰個角度去睇先，即係嗱。呢啲嘢我哋以往唔會發生嘅，啲大媽即係係唔理嗰、那個即係行容專用區嗰個表演生態啦，就去刻意咁樣破壞，然之後又要大聲公又成啦。其實嗰啲唔係正常嘅情況嚟嘅，係呢幾年先發生嘅。 同埋再正確啲嚟講係2013年，即係梁振英上台之後冇幾耐就出現呢啲咁嘅。 點解會睇唔過眼？點解會有呢啲人出嚟搞事而？即係呢啲人可以自然地存在，但係警察之選擇性執法呢個唔係自然地應該存在噶嘛？係咪先？呢、這個係喺政特區政府眼皮底下，佢係選擇性地容許發生噶嘛？呢啲大媽亂講係，咁所以即係喂。其实讲真，佢最睇唔过眼系乜嘢啫？其实最睇唔过一开始嘅时候，如果大家仲记得林老师事件，其实就系最睇唔过眼就系嗰啲法轮功啊喺度摆档啊嘛。其实香港之公共空间或者言论自由，佢睇最睇唔顺眼，或者系最阻碍两地之融合，就系呢啲元素、啊。 嗯， 所以点解你同时间你又会见到，即系喺同一个时空出现有大妈啊？有陳浩天啊，呢啲咁樣嘅，即係點樣打壓陳浩天？其實就係要為呢一個兩地融合而鋪路啊嘛！即係我其實 好容易睇通嘅，即係好多人都講過啦。即係佢打陳浩天就唔係為咗打陳浩天，因為陳浩天本身佢個黨一人黨嚟嘅，根本就冇乜實力嘅。佢係透過你打陳浩天去即係做到一個殺雞儆猴嘅作用，就係即係令到你哋唔好即係踩個紅線啊嚇，同埋趁機去收緊嗰個言論自由，香港言論自由呢、這個先就係佢背後目的啊嘛。 點解即係 為咗民族黨啊？ 我以前會可能會有個即係一廂情願嘅諗法啦，就係話喂，你將梁振英打咗落嚟之後咧，呢啲咁樣嘅藍絲嘅即係胡作非為嘅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就會改善啦，係改善咗少少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國策嘅大方向咧，本來就係鼓勵呢啲咁樣嘅行為出現嘅，鼓勵大媽啊，鼓勵啲藍絲咧，即係哈哈哈霸霸打橫嚟行嘅情況出現。因為其實講真，即係你要融合嘅話咧，兩制之間嘅分別咧，喂，起碼佢就係唔可以。點解會有烏陷事件先？點解會有烏陷村長帶頭帶領嗰啲即係嗰啲村民啊搞抗爭先？ 五區公投影響啊嘛。 係啦，即係如果一日啊，香港仲有呢啲即係一連串嘅抗爭行為嘅話咧，呢啲行為係會輻射到大陸噶嘛？ 因為呢啲所謂抗爭行為，某程度上叫做政治創新、抗爭創新嘅時候， 啊、 你每日大陸唔知點樣應付 啊？係啊，咁所以喂，你既然你要融合嘅話咧，佢就最睇唔過眼就係呢啲。咁首先佢就要磨平曬呢個兩制之間呢一啲分別，係嘛？就算有創新都好，都要係中央督導嘅，係嘛？所有嘢咧。過往我哋覺得係理所當然嘅，無論言論自由好啊，公民權利都好啦，以後就會變咗係被中央所施捨、所容許嘅。 唔係更加簡單一樣嘢，你見到而家戴耀廷都靜曬、嗯，即係經過連番打壓之後靜曬嘅原因係咩啫？即係喂，戴耀廷人生兩個大 project， 真差啲搞死中共啊嘛！一個佔中、嗯，另外一個係風雲計劃啊嘛！因為如果當你戴耀廷呢種咁樣嘅抗爭創新嘅玩法係變成常態嗰陣時，每個人拋個 project， 然後民間自發不斷咁樣製造麻煩俾特區政府嘅話，喂，啲、嗯、共產黨唔知點算喎？因為如果當你而家就話搞啲嘢係冇乜效果，或者喺政治上面因為層層監視嘅關係，你都仲搞得掂。咁如果佢喺金融市場嗰度玩另外一個風雲計劃，咁你點算咧？ 嗯， 喂，因為而家個問題係在於你話有冇、 啊就是、 有冇 股壇長毛嗰啲咧，佢唔係好中意嘅啫。 係啊，有冇貿易戰都好。喂，你而家個股票市場係大陸嘅小金庫嚟噶嘛？喂，如果學你話齋，喂。股壇長毛推一個、 嗯、 即係股市版嘅風雲計劃，你真係賴嘢喎會。 嗯，係啊，即係呢個情況就係咁樣啊嘛，即係。共产党是死性不改的，他就会见到两制之好处，但是他不会 appreciate 两制的好处是怎样来的。即是譬如你说我过往成日讲什么公共理，不是即是Q 仔成日讲啦 ,Q 爷成日讲啦，什么工具理性啊那些什么东西。工具理性是怎样来的？工具理性我们是尊重专业本身的尊严嘛，即是专业的尊严是来自于我们是奉这个精英主义即係為呢、這、一個即係呢個最高標準啊嘛！即係我哋信中央主義，即係精英，即係精英主義同埋專業嘅精神咧，其實香港係核心價值嚟嘅，本身係。但係喂，自從有咗容官勞性之後咧，呢、這個工具理性就冇定期啦，係嘛？即係我哋而家見到港鐵嘅問題， 就係因為有庸官奴性而取代咗工具理性啫嘛。即係點解而家喂，我哋唔係話淨止沙中線嘅問題啊，其實係即係你沙中線無論施工又好啊，設計又好啊，最近要搞到而家咧，就其實係即係呢個新窗啦。新昌本身喺港鐵都有啲 project 做㗎嘛，其實係。如果大家仲記得嘅土瓜環啊，其實佢同呢一個三星啊，其實都係即係搞嗰、那個站㗎嘛。哇！新昌而家話財困，而家西九文化區又唔俾佢搞啦，又跪低咗啦，其實係。咁而新昌本身有搞香港嘅 project 㗎喎、啊，其實係。咁、好啦，原來財困嘅唔淨止新昌喎、啊，而家連禮頓都財困喎、啊，出唔到糧喎、啊。喂，点解而家做香港政府嗰啲基建坡嗰啲 contract 啊？喂，点解一个二个出事嘅？喂，你投标嘅时候唔系应该对呢啲咁样嘅 contract 啊？喂，起码有一定嘅信任系嘛？即系之前你 咁，但系我觉得好奇怪咧。你话佢欠薪，其实即系呢，即系咁多基建工程近呢几年啊，点解会即系呢啲工程公司都系会仲系会欠薪呢、啊、即系当中系咪有一啲即系不可告人嘅即系情况出现啊？管理嘅问题啊，咁样咧吓，即系 唔系 N 年前即系决战中环嗰阵时，大家都讲过啊嘛。喂，你嗰啲咁样嘅大判。最多係中國建築啦，佢哋攞呢啲 project 出嚟，其實係蝕住攞返返嚟㗎嘛，跟住然後攞去借錢融資賺到啦，先至放返落去認認真真走去同你搞基建㗎嘛。喂，咁亦即係話而家呢個係炒股票得返嚟嘅錢，就仲可以喂托住而家香港成個基建運作。咁但問題你而家見到嗰個股市咁那樣嘅時候，喂佢哋仲有冇咁樣嘅多餘嘅錢真係周轉？喂，呢個係個問題嚟㗎，所以其實你讲紧咩新昌、啊？ 新昌嘅问题咧，就系因为喺大陆啊投资嘅房地产头先落 炒窿咗咯， 炒窿咗，咁、所以咧佢而家冇钱翻嚟。咁但系问题，你应该有自己固定基金噶嘛？ 啊，冇噶。 系嘛？ 一定系用一嚿钱杠杆咁样走去做六个 project 噶，好正常噶呢一样嘢。 喂，原来容许你咁样去咁样去乱用你自己本身啲钱，喂你系政府 contractor 嚟，喂你个财政健康系最基本嘅要求嚟嘅、 啊。首先一样嘢，呢、這个唔系政府，呢、這个系叫公共事业，系港铁、啊。港铁把关不力，咁你就可以炒咗马时亨去到解决呢个政治上面嘅问题啦。但之后监管嘅问题系点样咧，我就唔知啦。 好啦，而家我哋讲到咧，阿田北辰啊，就喺度系开始好似即系唔知良心发现定乜鬼嘢啦，系咪？嗱，我哋睇呢单新闻先。话港铁唔对路啊，应该思考政府回购。哇，有听我哋节目、啊，早都话要回购噶啦，大佬国有化。因为其实而家你港铁系衰到点样咧？佢系攞尽即系呢一个私有化嘅好处，同埋咧，佢作为一个香港唯一垄断咗呢一个铁路事业嘅好处啊嘛，系嘛？喂！我哋嗰陣時話，即係呢啲即係叫做係即係 新公共管理啦， 新公共管理做呢、這、一個 用私營用市場嘅方法去營運呢啲公營機構啦。 首先，喂，我哋係想要佢嗰個叫效率啊嘛，效益啊嘛， 三二 係嘛，即係效率效益啊，同埋即係嗰個 effectiveness 啊 ，efficiency 啊，同埋呢一個叫咩 阿贤咩？我净系三，记得个口号 系嘛？即系 lead 啦，或者系嘛？系嘛？ 即系 accountability 嗰啲啊嘛？ 之类嘅嘢啊嘛？喂，咁大佬，而家你真系喂，你净系讲呢样嘢破晒产啊！大佬，你讲 efficiency 呢啲嘢成日坏嘅啲嘢。系嘛？ 喂，但系你 成日怪 你要谂翻转头一样嘢、哦。喂，田北辰而家讲紧港铁唔对路，要由政府回购。而家呢一种政府走去回购，你反而更加惊、哦。 诶、唔系，即系嗱，系唔系都烂到扑街噶啦？起码而家烂到嘅程度，我揾一个人负责先。你唔系我推你，你推我啊嘛？而家将个波唔知抛到去边度啊？那个情况系 而家个状嗱， 而家沙中线嘅问题。沙中线咧，其实好多人即系包括阿田北辰自己都话，唔应该做服务经营权嘅。所谓服务经营权也者，就系、是、其实咧，呢一个嗱，成个沙中线其实系属于政府嘅财产嚟嘅，而我港铁只系负责管理嘅啫。之后你话营运嘅规或者系营唔关我事，我净系赚嗰个叫做系即系管理费嘅啫，我系正赚噶。系嘛？点解我要做一样？如果呢样嘢系即系，如果呢一条沙中线系赚硬嘅话， 点解港铁会搞服务经营权，唔做呢、這个唔自己据为己有？ 梗系一系就有问题，一 系因为沙中线本身就唔系一个赚钱嘅 project 嚟噶嘛。 唔系咁嗱，我系喂，我系呢一个港铁，我另外一个讲法就系话，喂，其实你讲服务经营权呢一样嘢，我唔系净系得香港一个做噶、嗯。喂，我深圳地铁又亦都系玩服务经营权， 嗯、 跟住我瑞典铁路或者唔知，我记得伦敦某条线都好似系港铁、嗯、去到做管理，我真系净系我真都系玩呢样嘢咯。啊賺緊錢喎，你點解釋 咧？嗱，異地嘅 project 咧，做服務經營權咧，佢有佢自己理由。首先，即係你唔係在地嘅，你一你地方智慧啦，你自己做一個即係做一個異地嘅管理者，佢最多其實即係佢唔會做得好盡，因為其實講真，你起碼第一即係你嗰個叫做係 local governance。你唔係嗰個地方嘅地頭蟲先啊嘛，係嘛？ 唔係另外，即係外國都未必批准你即係。擁有一條 同埋鐵路呢樣嘢係係啊，即係呢個關乎國家安全嘛，所以唔能夠咁比較。咁但係即係而家佢講呢，即係你話喂應該回購，其實回購嘅情況就係、是、喂大佬嗱，我既然都難到撲街啦，上個禮拜我哋先講啫嘛，即係港鐵啊，即係嗰、那個沙中線喺紅磡啊，佢咪話即係由一條鐵係嘛，即係取代咗原本 L 型倒掛嗰、那個嗰、那個設計嘅，咁、嗯、然之後最後尾就係話呢個陳帆對過，哇！你之前兩個 report 唔啱數喎、啊，原來前後有矛盾喎、啊，係嘛？原來而家仲有新版本啊！就係、是、話一條鐵過都係唔啱嘅，而家佢話揾兩條鐵前後搭埋啊，咁就算 Q 數啊！即係呢啲嘢，喂，大佬，呢啲咁嘅事故同埋亂嚟咧，密集到根本香港係消化唔到嘅，其實係。喂，如果你係即係一個即係一個即係公營機構或者政府係完全負責嘅話，喂，你邊度賴得到咁多？而且你而家你成個港鐵咧，因為長官意志咧。就將所有下面佢回歸翻出嚟話有問題嗰啲嘢全部壓落去，點解不斷沉降？你不全部都要壓落去，全部相繼不斷發生啫。就係、是、因即係其實講真，唔係長官意志解釋就解釋唔到噶。喂，你下面做僆嗰啲，下面打份工嗰啲，喂點會見到明明有問題都唔 report 上去㗎？一定有㗎呢啲係。系嘛？即系你而家你湾仔啊，嗰、那个会展站啊，嗰、那个沉降亦都爆出嚟啦，系一早 report 俾你听噶嘛。而你系当冇事发生啊嘛，系嘛？由头到尾，前前后后系不断地都系即系寄望，即系其实系心存侥幸，希望呢啲嘢唔爆啊嘛。喂，点不知而家你苹果系大镬啦，系嘛？哇，日日做呢啲新闻做到手软啊！ 喂，大佬啊，你见到苹果而家 apps 啊，直头整个沙中线丑闻专栏啊， 系啊， 搵一班人日日及住啲 系啊 啲 document 啊，几啊开心真系。 系啊，咁喂，即系如果你出咗事，喂，啲嗰啲 party 系多到咧。即系下下都变成集体责任嘅时候，即系我哋成日讲啊嘛，集体负责制真系冇人负责啊嘛，系嘛？即系你即系以前咩阿边个阿边个阿冯瑞凡成日讲，我、哦、呢、這个系社会嘅错系咪？屌你老尾，即系咁即系冇人错啦，系咪？系嘛？咁个情况就系咁啊嘛，即系你既然都烂到扑街嘅，点解唔揾一个人？喂，即系俾晒嗰个责任佢自己管好佢啊！起码嗰个矛头系聚焦喺点度啊嘛。你陳凡你前口矛盾嘅，又話自己哇啲佢帶定幾個套啊，又請出面揾顧問，又揾監核人員啊，日日可以 check 住嘅。喂，有問題會即時話俾你聽嘅，而家全部唔話俾你聽，甚至乎你而家知道咗，你而家嗰個即係嗰個沉降事件都係嘅，屋宇署有份㗎。啊，唔係啊，你而家個港鐵嗰個情況下嘅，喂，屋宇署有份㗎嗰啲嘢係。 唔係佢哋而家最簡單嘅做法，咪就係請顧問公司或者第三方公即係第三方檢驗公司。唔係我唔係佢哋嗰個玩法唔係請人咁簡單啊，係甚至係根據政府嗰個結論或者根據港鐵嘅嗰個結論，然後走去處去寫嗰份咁樣嘅工程安全報告，然後去撇清任何賠償嘅責任啊，呢下先至核突啊。 喂，大佬，你而家搞到幾廿多危樓走出嚟啊？喂，我唔揾你港鐵賠錢。 係啊，你而家分域碼頭嗰啲啊，嗰啲裂痕啊，哇！即係其實係半世紀嘅，差唔多。其實講真都係，即係差唔多係古蹟嚟㗎啦。喂，佢都無撚端端搞到人哋即係成十 cm 嘅裂痕出嚟喎， 同埋住喺裏面好多嗰啲老人家嚟㗎，退曬休㗎，大佬。 係啊，你點搞啊？即係你而家你有港鐵嘅地方，即係你係咪想搞到寸草不生？即係你正經嘢又唔做，無虛啊23条啊嗰啲係咁製造危機出嚟喺度鬧。不务正业， 唔系佢就要制造呢啲危机出嚟去掩盖佢嗰啲 嘅无能啊嘛， 管治失败啊嘛， 系嘛 啊，即系一而时善啊嘛。 喂，更做一样嘢就系话，喂，林郑月娥就嚟写发表佢施政报告啦、嗯。喂，你见到啱啱嗰个 Facebook Live 爆嬲爆得咁恐怖嘅时候，喂，咁佢唔整多几嚿呢啲咁嘅嘢出嚟，然后将个责任推晒落去你讲港铁或者其他嗰啲外判咗出去嘅公營公司，喂，我真係冇嘢講喎，大佬。 好，呢段時間差唔多，休息一陣。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